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精疲力竭，才发现头顶如瀑的雨幕居然被什么隔断了。年飞茫然望向依然没有停息意思的骤雨，缓缓抬头，见方才那俊美书生手里撑着一方油纸伞，正负手站在他身后。也许是雨水给他镶了一层边。年飞呆呆地望向他，忽然觉得他身上有几分清润的仙气。书生伸出手，手指修长，白玉似的，凭空一抓，一颗貌不惊人的丹药便落在了他手心里，沁着一股悠悠的香气，说不出是什么，却让年飞下意识地吞了口口水。 我不曾带干粮，这是给小辈准备的辟谷丹，虽不能解口腹之欲，好歹不至于让你挨饿，先含一颗救救急吧。 辟谷丹是民间传说版本最多的一种仙丹，原来其实没什么味儿，入口如水，有一点浅浅的艾草气息，没仔细尝就消散了，像一贴药。片刻，年飞火烧火燎的腹中平静下来，回想起眼前这位书生口中说小辈们的神态，便知他必然是哪里的仙人大能，大到什么程度年飞不知道，只好驾轻就熟地摆出一副狗腿的谄媚样，跪在地上要给他磕头。 多谢县长，先。 一股柔和而不容置疑的力道阻止了他，年飞膝下一空，等他回过神来已经站了起来。这时一个小贩赶着马车匆匆跑过，碾过地上的积水，飞溅起来老高，正溅在书生一尘不染的长衫衣摆上，甩了一排泥点。书生面无愠色，眼皮也不抬，年飞却下意识地跳起来，露出一脸货真价实的义愤，当即便要上前将那小贩拦下。他好像一条尽忠职守的恶犬，已经熟门熟路地认了主人。 你…… 那书生却一伸手按住了他的肩，仙人微凉的手指按在少年衣不蔽体的肩上。年飞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脖子，知道自己脏，连忙自惭形秽地弓起肩。就在这片刻光景，讨人嫌的马车已经陆陆地疾驰而去了，车夫的催促声传出老远。年飞屈着对方的神色，讪讪问道： 县长，你不生气吗？ 那书生模样的修士笑道： 沉与雨水，土与泥浆，你与我皆归天地，道通为一，沾便沾了，这等小事有什么好气？ 可是他们竟敢对县长不敬。 何为不敬？ 年飞一呆，怀疑这位随便拿着辟谷丹送人的修士可能脑子有点问题，然而心里怀疑，面上依旧恭顺有加。 仙长仗着大能力在道边，他们非但熟视无睹不来拜见，还恶意浇起污渍污染仙体，便是大不幸啊。 我不过是东海一散修，并非大能，何况凡人无气感，肉眼凡胎，在他们眼里我与你并无不同。既然将泥水飞溅到我身上是对我恶意，那方才撞飞你手中烧饼的路人是否也是对你有恶意？ 年飞勉强笑道： 小人算什么？ 将你记录会试台的剑修是对你有恶意，故意问你答不出问题的足下堂弟子是对你有恶意，匆匆而过并不对你瞩目之人是对你有恶意，这场意外而落让你好不狼狈的大雨也是对你有恶意，还有谁？ 年飞明知他说的都是无稽之谈，心里却莫名涌上说不出的委屈，忽然想起一路的艰辛，一路遭过的白眼儿， 坚硬的自尊在他浅薄的胸口中辗转反侧，仿佛要在原地辗转出一个坑来，一时说不出话。那修士转向他，眼中似有光，又似有一片浩瀚东海。 小兄弟，是万事万物与你有害，还是你心怀不平，困于己身，不肯睁眼往外瞧，以至于外物有一点忤逆，都是大不敬，都是害你。人心可富有四海，也可深陷囹圄，看你自己的心愿了。 年妃呆住了，那修士一笑，转身走向大雨中。漫天的雨幕垂坠而下，却不知为什么打不湿他披散的长发与长衫。他一摆手，一道白光自袖中而出，直入年妃的额头。 这是几句入门练气之举，不值什么钱，你若有心可自行修炼，来日想好了足下堂前三个问题如何答复，可以去东海找我。 前辈是？ 我乃青龙岛散修顾延许，再会。 那人身影飘忽几下，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唯有一声叹息似的再会飘荡于天地间，萦绕在耳端不去。顾延雪负手于山间，仿佛缓缓行路，数十里山路却仿佛在他脚下缩地成寸，转眼便到了山脚。一个黑衣人影追上来，落在他的身边，没开头没落款地问他： 怎么，你大老远来一趟，不光送典籍，还要顺手收弟子吗？足下堂中有资质的不少，怎单看上了一个凡人？ 童如兄在足下堂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你莫要诓我，就算我不管，怕是不等这场雨下完，你也会叫人将他抬进去的。 哦， 前来足下堂之人都会以为会试台才是真正的考核，并不看重那三个问题，被问起时往往由着性子侃侃而谈，谁都能说出个四五六来，唯有他沉默不语。可是想来我等毕生所求，不也就此三问吗？他说不出，必是因为曾被这三问苦苦纠结。这种人或是因为机遇所磨砺，或是天生悟性通透，可谓身在五行中，心已入道门，无论哪种都是不可多得的资质。 人人都在修手中剑掌上风，想早日凝神出窍呼风唤雨，单就你想法多。这话听来倒真与我家小春是知己了。也罢，这墙角让你挖便挖了，下月初三莫忘了回来讲经啊，天下作诗。 天下作诗是个什么混号，足下堂分明是你牵头所建，怎么总要我来教？你干什么去？ 我才不讲，若是再遇上个你们这样的怪胎，剑不好好练，咒符不好好学，成日里胡思乱想，不务正业，能把我活活气死。一个小春还不够我受的？哼，我回扶摇山查他的功课去了。 童如说着纵身跃入云间。那时四圣如日中天，扶摇独树一帜，有漫天的高手腾云驾雾，有孤独的少年痛苦诘问，讲经堂还未搬到青龙岛，明明谷主尚未走上仙途，心魔谷牢牢地镇在扶摇山之下，韩暮春还在山间问天问地种花除草，偶尔因功课偷懒被师父关上几个月禁闭，尚不知人间多歧路。300年后，青龙岛旧址，海市又开， 无数求仙无门的散修前赴后继而来，以其千里之行始于此处。一个紧张的散修少年排队等着领名牌，唯恐自己资质不够，不断在心里默写自己学过的大小功法。饶是这样，领名牌时还是紧张的直接吧。接引的弟子抬头朝他一笑， 就算今年会试不过，下次海试也能接着报名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。这位道友请不必紧张，我原也是散修，报考了三次方才进来的。 多谢。 上会试台前还请道友回答我三个问题。敢问道友，因何走上修行之路？大道三千，道友想走哪一条哪一程，又去往何方？ 少年一怔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忽然周围响起一阵惊呼。他跟着众人一同抬头望去，见空中有两人御剑而过，风云壁上是有大能经过。 啊，是扶摇的前辈。 青龙岛的讲经堂是扶摇派年真人一手经营建起的，扶摇乃十大仙门之首，当世绝顶高手十有四五出自扶摇，就连百兽扶手的妖王也曾是扶摇弟子。说话间，云上之人落在山巅，远远地朝讲经堂外排队的修士们看了一眼，有眼毒地看清了那人装束，大声惊呼： 可是年真人亲临吗？ 正是。 接引弟子起身向那两人躬身一礼。 那另一位？ 另一位便是游良前辈了。 啊，什么？那位剑神吗？ 我等有生之年居然也能见到剑神域的剑修，游前辈会在讲经堂里露面吗？ 隔着山的窃窃私语自然能飘进大能的耳朵。年大大听完一笑，挤兑游良： 师弟，瞧你露一次面把人家激动的，不如留下来讲几节课。 游良为人冷淡，比起他的亲师父，倒是更像扶摇山上那位常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半仙儿。唯有见了自家人，锋利的眼角眉梢才会露出些许柔和神色。 不了，我还得替师父跑腿去趟南疆，顺路过来是替二师叔带话。中秋将至，东海桂花酿冠绝天下，今年小师叔要回来，别忘了给他多带几壶。 这话哪里用叮嘱啊。 游良朝他露出了一点吝啬的笑意，想了想又问： 师兄，讲经堂门口三问是你的主意吗？细细想来倒是颇有些意味。 哪里，这是承袭当年青龙岛讲经堂的规矩，还是我爹偶然醉酒后与我提起的。我爹当年资质有限，头一次在足下堂没答上来，第二次去了东海青龙岛依然没答上来，倒是顾岛主与他颇为投缘，即使这样还是破格收了他，想必是走了狗屎运吧。 师兄慎言，年谷主当年与三师叔交情匪浅，你要再胡说八道给三师叔听见了又要罚你。 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可惹不起他老人家。